福建的呢有泽泻，新疆的有麻黄甘草，内蒙的什么药材最好呢？就是黄芪。这些之所以被称之为叫地道的药材，除了它的产区的土质、气候、环境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一条就是采用了科学规范的加工方法跟技术。那道地的产区再加上地道的加工技术，那才能形成地道的药材。但是啊，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现在很多的药材道地的产区为了追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并没有严格的按照传统的加工技术加工，而是偷工减料，减少程序，滥用硫熏等等手段，这样呢就影响了药材的品质，也就失去了道地药材的价值。比如说这个生地黄往往没有培透，心部它不黑啊，你下次买生地黄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这生地黄的芯儿，它黑不黑？哎，不黑，那就是没培透。菊花芯儿不明显，那传统的方法呢，是把这个鲜地黄采收以后，在土背内呢，缓缓的烘焙，并不时的上下翻动，直到内部变黑变干。熟地黄蒸制如果不到位的话呢，它有棕色的心。传统的方法呢为九蒸九晒。熟地黄啊要由生地黄加黄酒反复的蒸制，晾晒直到内外乌黑发亮。你用这个口尝，它是甘甜胜饴糖。再者，乌梅、厚朴、玄参、杜仲堆物发汗如果不到位的话，甚至是不发汗的话，那这些药材收集后就必须要先去了炉头、紫芽、须根或者是泥土杂质等等，晒或烘制半干，再堆物发汗，使它内部呢变黑，然后再烘晒，反复数次，直到它干燥，最终呢达到内部是油润色黑。像这个槐菊花，它不是阴干，而是直接的晒干或者是烘干。传统的方法呢就要求这个菊花采收以后要速成把挂在房檐下自然的阴干，使这个色白味浓，花形自然。那么还有这个半夏、南星、桔梗、桑白皮，未去净外皮，陈皮未放陈而使用，桑叶未经霜打而采收等等，这些产地道地而加工未到位的药材，那么都会使这个道地的药材的质量大打折扣。可以说，中药材的采收加工是中国整个中药行业中的源头，加工的方法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中药材以及它制成品的品质。像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记载，采收早则药事未成，晚则盛世已歇。千金一方也说，敷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儿，终无药食，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工。这就充分地说明了这药材的采收加工的重要性。而且呢，这中药材特别是道地中药材的采收加工，那都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老药农从点点滴滴中总结出来的。加工不当或者是加工力度不及，就难以达到 形、色、气、味及含量的高品质，从而呢，它就影响药效。所以说，现代的药农们呢，切不可为利忘义、为利忘祖、为利失德、为一时之利而失长久之欲。这道地的药材一定要道地加工，这才能确保道地药材的品质的内涵，确保中药产业的长远的发展，确保让咱们患者呢都能用上道地的好药材，让患者真正的受益于中医。 特别提示，近期节目安排健康知识重播，但会马上恢复，请随时关注。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一条新闻上说，这河北石家庄一个57岁的女同志得冠心病20来年了，常年的应用复方丹参片，这病情控制的基本平稳，心绞痛呢也很少发作，她感觉呀自己的身体呀恢复得不错，还给自个儿呢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公司呢做保洁，那这样每个月的收入呢就能供上自个儿的吃药了，可以给原本不太富有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但就是今年噩梦发生了，这女同志她早上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突然的胸闷加重，伴有呼吸短促，她赶紧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硝酸甘油，5分钟之后症状呢得到缓解了，他在座位上休息了半个小时之后，症状完全消失。回到家以后呢也没在意，吃过饭以后继续到工作岗位上。在下午1点钟左右，正在打扫楼梯的过程当中，忽然就摔倒了。那么在送往医院的道路上就已经结束了生命。那么经过医生的判定，他的死亡原因那就是心梗。那么另一条新闻说的是一位78岁的老人，就在端午节的时候，儿女们都回家陪着过节，老人高兴啊，说是要下厨给孩子们做拿手菜，结果呢还没等吃上中午饭，孩子们就听那筷子跟那个碗啪一下掉地上的声音，跑到厨房一看，老人呢已经歪在厨房那儿了，赶紧打120啊，120来了以后也没抢救过来，诊断死亡的原因也是心梗。那这两个病人的死因都是心梗，那咱们也能够看出来呀，这心梗发作的时候那是非常的突然，甚至可以说让人猝不及防。那今天呢我就教大伙儿几个方法，让大家呢可以找到心梗发作前的蛛丝马迹，咱们预防心梗的发生。先跟大伙儿说说这心梗最容易发作的时间，也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的魔鬼时间，有两个。第一个时间呢是凌晨的3点到5点，这是咱们肺经当令的时候，就是肺呀当班了，这个时候心梗容易发作。为什么说这个时间心梗它容易发作呢？因为咱们中老年人醒得都早，大约就是4-5点钟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就醒了呢？那么人在睡觉的时候跟醒了的时候，支配人体的神经系统是不一样的。睡觉的时候呢，人有没有神经的支配呢？有， 叫做植物神经。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也需要喘气儿吧，心脏也得跳动吧，这个就靠的是咱们的植物神经。但是当咱们醒来的时候，这个植物神经呢它就下班了，人呢下夜班了，这个时候谁接班呢？自主神经它接班。那么在这个植物神经跟这个自主神经交替的这个关节点儿，那么就容易心梗发作啊。这第二个时间呢就是下午的一到两点钟的时候。你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女同志也是下午一点多钟，对不对？就这个点儿。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这一段时间属于午时，那午时是属于咱们的心经当令，哎，所以这个时候心梗它容易犯。那么这个心梗发作它又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发病快，第二个死亡率高，第三个复发率高，还有三组数字四、四十、六十。什么意思呢？四呢指的是四季，心梗啊它一年四季它都能犯病，不分春夏秋冬。它跟这个气管炎呢老寒腿不一样，气管炎老寒腿呢容易在冬天发作。那么四十是说心梗发病的平均年龄是40岁，不仅是在老年人中高发，中年人也容易发病。那60呢是指心梗有 60% 二次发作的机会。所以啊，心梗对咱们人类的健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隐藏在咱们身边，随时可能爆炸。有人就说了，心梗这么可怕，咱们要是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就好喽。这肯定是不现实啊，但咱们呢可以做到在心梗发作之前咱们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咱们防患于未然。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身体，判断自己是不是心梗的高发人群。那大伙儿一听这肯定就着急呀，是不是？我是不是啊？我还是不是啊？你别急呀，我慢慢跟你说啊。容易得心梗的人的第一个外部特征就是拇指的指甲是圆的。你先把这个大拇手指给露出来，看看你拇指的手指甲是不是滴溜圆的。如果你的手指的拇指的指甲它是圆的，心梗的发病率就很高。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的人容易得心脏病，容易犯心梗啊。这个呢跟人的基因有关系，因为基因它一能决定人的性别，二能决定人的长相，三呢能决定人的性格，四呢它能决定我们的疾病，五它也能决定咱们的寿命。这个就是基因的特点。所以人的长相，你要是有这种圆指甲的基因，你可能就有着有心脏病的不好的基因，所以呢容易犯心脏病。你这一看这个拇指的指甲圆不圆，滴溜圆的，心脏多多少少这都有点冠心病的问题了。第二个外部特征呢是内眼角有横纹，你拿那个小镜子看看两个内眼角之间鼻梁根那儿有没有横纹。你那个鼻梁根啊，咱们中医上的管这儿叫山根。如果你两个内眼角之间有横纹的话，这横纹越宽，横纹越深，说明你得心梗的几率那就越大。这第三个特征呢，就是耳垂它有横行的褶皱，这个大伙儿拿镜子自己观察一下。 如果耳垂有横行的褶皱，它又深又长，说明你犯心梗，你得心脏病的几率它就越大。那除了这三个外部特征，这心梗在发作前呢，咱们的身体还会给咱们发电报，打信号。你掌握了这些信号，你也可以防范心梗的发生。这第一个危险信号就是胸闷，有刺痛感。胸闷呢，它不是说疼，就是闷、难受、憋得慌，或者呢是那种闷疼、刺疼感，跟那个针扎一样，就这么一下一下的。这个呢，大伙儿就得注意了，这就是有可能心梗发作之前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危险信号呢，就是气短，呼吸急促，莫名其妙的就气短了，也没干活，也没做饭，也没收拾家，好端端的莫名其妙的气短，就是感觉这空气不够你喘的，也不够吸的。这个时候你就想往外走了，想把窗户打开啊，把脑袋伸出去大口的喘气儿，喘两下。不过这会儿你得注意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也有可能就是心梗发作前的前兆。第三个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安，而且容易发怒，躺下几分钟你又起来了，说没啥意思，又躺下又起来了，坐立不安，这个叫心神不宁。你为啥坐立不安？因为你的心神开始待不住了，心神要是待不住了，你就感觉到心里烦躁啊，啥都不想干呢，干啥你都觉得窝心闹心的。哎，就连老伴儿给你拿杯水你都烦，总觉得心里有火想发出去。尤其是咱们女同志，这无名之火呀，吃着吃着饭挺好的，没啥原因，啪一拍筷子，为什么呀？烦躁啊。就这个现象啊，自己或者是家里人都别忽视，单位里的人也不能忽视，这个有可能就是心梗发作前的信号。这第四个就是皮肤湿冷，人一动就冒汗，一摸着身上湿乎乎的，跟这个淋了雨一样啊，这个很可能就是心梗要发作了。这第五个呢，就是颈静脉的怒张。像这个正常人在坐着的时候，他的颈静脉能看到他跳吗？不能。但是心脏病在发病之前，脖子边上的这个血管它是会鼓出来的。那除了我说的这五个信号，咱们还要注意心梗发作前可能会出现的四个关联的症状，这个呢也叫牵涉疼。什么叫牵涉疼呢？就是心梗发作前它可能不会说让你的心脏疼，它让你别的地方疼。第一个就是左侧的手臂的疼痛，左侧手臂不舒服，总感觉左手比右手酸沉，手呢不得劲儿，没有右手轻快。第二个呢就是牙疼，有很多冠心病的病人他犯病了，牙疼肯定得看牙医呀，牙医他可能给你拔牙呀治牙呀，结果牙拔了不少，病还是没好，结果呢再一看是冠心病，是心绞痛发作导致的牙疼。这第三个呢就是三叉神经疼。这第四个呢就是胃疼。我听说过一个心脏病的病人，他总是说自己的胃疼，上医院检查做那个胃镜，说是有胃溃疡、胃炎、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也呈阳性。也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大夫就跟他说你这是胃病，给你开点治胃病的药，用点什么呢，奥美拉唑呀、阿莫西林呐、什么克林霉素啊、菊盐酸地呀等等啊，都是一些保护胃黏膜的，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有呢抑制胃酸分泌的药， 弄了一堆药啊，拿上来。这病人还说了，这么多药，平时吃饭倒吃的不多，这药倒吃了一筐子。那有病能不吃药吗？是不是？药吃了不少，病能好也成啊，这病没好，胃还是疼。后来呢，据说是联系了一个有名的中医大夫，打电话把自己的事儿一说，问问大夫怎么办呢？大夫就说了，你吃完这么多药，你胃还疼，就说明不是胃病引起的疼痛。那病人就问了，那不是胃病，那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疼痛呢？这大夫呢，在电话里也说的比较诚恳，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有时候阑尾炎犯病了，胃也疼。有时候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它也是胃这个地方疼。然后大夫就让病人呢上医院去找他。病人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就感觉不好。一个呢是他脸色不好，嘴唇也发青，再一个呢耳朵上有横纹。大夫当时就判断他是心脏有问题了，就问患者呀，你除了胃疼，你还什么地方疼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觉得胃疼啊？哎，病人就说，吃饱了的时候我也疼。那大夫又问呢，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时候疼啊？累的时候也疼，生气的时候也疼。大夫这个时候就直接说了，啊，你呀，不是胃病，你这个应该是心脏病，是心绞痛发作了，你必须得按心脏病来进行治疗。那么对于心梗这种病来说，防大于治疗，所以啊，不论是心梗的高发人群，还是已经收到了心梗发作信号的人，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你切记切记，禁止搬过重的东西，就是超市里买的啊，十公斤、五公斤的米，一桶油，你也别搬。对于有发生心梗危险的人群，你搬东西，你即便是要搬，你得当心，因为你搬重物的时候，你必然的要弯腰并气，那你的生理效应跟你用力并气大致是类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老年人的冠心病就容易诱发心肌梗塞啊，这个提醒大家。第二个呢，就是要精神放松，愉快生活，保持咱们的心境平和。你对任何的事情要能做到泰然处之，还要加强个人的修养，咱们正确的对待咱们的生活以及工作当中的矛盾，并且要适当的参加体育活动，但是这个体育活动绝对禁止是激烈的体育活动，比如说打球，那肯定不行，快走加慢走，这个是可以的啊，即便是啊，你要做一些什么比赛，那么适合你的比赛，打打门球啊，啊，这些比赛呢，那都是可以的，以增加乐趣为目的，不以输赢论高低。这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在饱餐或者是饥饿的情况下洗澡，而且洗澡的水温最好跟你的体温相当，水温要是太高了，就会使你的皮肤的血管明显的扩张，那这个时候大量的血液就流向你的体表，那么你的心脏、你的大脑这会儿它就会立马就缺血啊，所以这个要注意。还有一个啊，咱们有一些慢腾腾的人呢，一个澡能洗个40分钟，我告诉你啊，有心血管病的人洗澡的时间不宜过长。冠心病较严重的人，你不能自个儿洗澡，你得在家人的帮助下进行洗澡啊，这个切记。第四个就是要注意气候的变化，咱们要养成看天气预报的习惯。你看咱这个广播定时就有天气预报，是不是？电视它也有，